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在地图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嗱，頭先咧就休息嗰陣時咧，就都聽眾都係問，仍然係關心究竟睇下胡蘇個勝算有多少。我自己都仍然係悲觀嘅。 嗯， 個原因係咩呢？就係冇乜大嘅動作，所以我就話，如除非你見到李嘉誠喺業績大會裏面出嚟話我公然撐啊曾俊華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咧呢、這個西環扭完計之後咧，即係喺星期日嘅論壇裏面整到奶媽一鍋粥之後咧。 嗯， 咁就再會咧，夾翻啲票俾佢 嘅。 咁一個低民望嘅特首咧，絕對係有利於呢個西環治港嘅，因為咧民望太高咧，西環就冇位入。咁咧就個特首可以自己用民意去壓服呢個建制派，亦都唔需要靠西環咧去拉飛俾佢。咁如果西環係要一個傀儡政權咧，就民望越低越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兩面都有嗰個嘅需要啊。就是他要扯低啊奶媽的民望，咁咧就甩唔到西環的控制。咁好多人就問，唔能夠理解就係咁樣，點解當初梁振英不能連任呢？如果換人不換路線嘅話，咁點解唔係俾梁振英繼續去馬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technical problem， 就係話根本西環發覺，如果曾俊華堅持入閘嘅話咧，就唔夠飛 deliver， 601票出嚟。如果梁振英去參選嘅話，咁所以佢第一時間咧換咗奶媽上去之後咧，原本嘅劇本係奶媽對葉劉嘅，喺佢哋嘅 scenario planning 裏面，咁但係咧就勸退曾俊華，勸極都唔退啊嘛，咁所以咧就變成咧就今日嘅曾俊華同奶媽之爭啦，咁所以換咗馬之後咧，佢哋仍然繼續堅持就係話咧政策不變噶嘛，咁亦都係希望延續梁振英嘅路線，我覺得呢個都幾清楚。亦都造成今日一個咁嘅政治困局，就係話個特區政府未上場，已經民望負數。我覺得呢個絕對係不可管治。未來幾年，咁你話喂再谷胡鬚嘅民望有咩意思呢？既然佢亦都係即係唔係咁大機會當選。嗱，我覺得我哋喺節目講過幾次，我話選舉不同民主運動係兩樣嘢嚟嘅。其實今次泛民嘅選舉支持胡鬚咧，不是完全是纯粹为了胡蘇有机会当选先支持他。而是为了民主运动 的民意 发展。 嗯， 我希望那些万必好、朱凯迪好、Fernando 好，你听清楚。我觉得不是支持胡蘇个人那么简单。因为今次支持胡蘇的呢，我就说有很多是泛蓝。你看Robert Zung的调查你知道。 知 道啦。那些的小白领很多的中间派声称自己政治上是中间派的人。 啊。 亦都不是泛民的传统支持者。如果你要抗阔泛民支持的光谱呢， All in 胡蘇呢是百害而无一百利而无一害。 是。 咁所以呢往后如果胡蘇今次好像杜琪峰所讲能够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是什么呢？第一，削弱了林郑月娥嗰、那個嘅民意支持度，呢、這個最即時嘅效果。削弱佢點咧？就係、是、話到佢要作惡嗰陣時咧，佢冇足夠嘅能量啦。呢、這個就係所謂低能量啦。胡蘇所講低民望之餘， 低能量、低能量、低認受性、 低認受性。當你嘅政治嘅 capacity 唔夠嗰陣時候，你點搞廿三條啊？一搞就反台啦。佢都自己都心怯啦，我覺得。 嗱，我試下我咁樣，我依方面我同阿細良嘅睇法喺形勢分析係似嘅，不過。我先讲我结论先。我仍然是讲嗰句，即是话呢，首先如果你是抗争者嘅话呢，其实一场比赛未打完嘅时候呢，是我哋是唔会去 咁快 去投降或者认输嘅。好啦，而家我觉得其实一阵我先讲个变数，对个形势分析我会咁睇嘅，似乎越嚟越明显呢，就係话头先世良所讲的一样，689之所以被 DQ 是因为不够票。即是这个呢是中央那个的睇法，就是说因为呢建制派当中太多人不妥他啦。 即系呢个大 Masa 啊， 唔系太搞嘢啊呢条 建制派，亦都喺执行呢个路线嗰方 面咧，太搞 嘢系啊，系啦，有一个嘅困难嘅 失控啊， 系啦， 六八九失控啊，佢自己搞嘢啊嘛， 咁所以。但是呢当中有一啲嘅我嘅information 我係难以解释嘅，我而家讲埋呢就係话点解要即係好似令到呢林郑月娥好似突然间上马呢咁措手不及呢，你真係显示出佢真係措手不及嘅，因为呢佢之前呢係我觉得唔係扮嘢嘅，佢认为自己冇机，因为当时中联办都仲係讲緊呢係话。 都话周庸上京见张德江仲係 sell 緊。 啊 ,689 年咁㗎嘛。 咁即係话呢个决定呢就一定唔系张德江嗰个阵营嘅，系一定系嚟自另一阵营嘅。 唔使讲呢个习近平， 系习近平啊，好啦。 甚至系咩呢，传达咗两次，一个就系黄光亚，一个张晓明。但系689仍然咧上诉，最终就由中办嘅律战书 啊， 系直接话俾梁振英听，你收皮啦， 啊， 就系咁咯。 好啦，然后跟住。我话而家咧拣阿林郑月娥，起初咧当时咧系未爆出西九事件嘅时候咧，就觉得佢系一个合适人选，一去执行嗰个嘅即系所谓有为路线啊，有为路线，即系话咧其实最近呢个无论系呢个香港01或者系多维网咧，都系有一篇嘅文章，其实系同一篇文章，都系解释点解北京系拣林郑而唔拣胡苏贞咧。佢嘅意思系咩咧？所谓路线嘅意思咧，唔系嗰啲所谓强硬啊，咪试过大家都记得啦，放个和风嘅呢个和风路线系真嘅。不过所谓嘅路线咧，系真正嘅路线咧，就系、是、所谓嘅。有为啊，适度有为啊，嗰啲所谓嘅民生啊，经嗰啲经济啊，嗰啲即系觉得咧，应该用翻中国模式，就一个有为政府，要干即系要咧有多啲嘅政策出嚟咧，去即系干预个市场咁样。佢觉得咧，林郑月娥喺执行呢一方面嘅路线咧，就系较为有利嘅。 嗱，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咩咧，我就唔系好相信奶妈呢个人咧。是 caught by surprise 咧，先至去参选。 嗯， 佢系嗰个系做戏嘅，我觉得。 你觉得佢系做戏？ 佢嗰场戏系咩咧？证明我冇呢个揶揄啊，唔系即系呢个夹住啊六八九个位嘅野心 啊。 呢个系扮出嚟。 扮出嚟嘅。 佢做咗两样嘢，我觉得第一，我所知其实如果大家有听翻我做节目知嘅，我一早已经讲董建华与陈佐洱喺奶妈背后。 嗯， 呢个系 way before 六八九唔去选。 所以你睇到佢啲装束啊嘛，你咁讲好多嗰啲装束。 我讲到系啦，佢个装束嘅改变，大家睇翻佢个装束嘅改变系几时咧？大约一年前。 嗯， 其实黄永平咧系一个观察力好强嘅官员 啊， 佢就讲出喺政改之后奶妈变咗。 嗯， 但系佢扣紧唔到奶妈变咗系咩原因？ 嗯， 嗱，佢就今日喺信报嗰篇文咧，其实佢系讲咗奶妈变咗嘅。 嗯， 就系话佢以前喺社署唔系咁嘅，佢以前做发展局都唔系咁嘅，但系好似。政改之后咧，佢就渗集咗个人野心， 嗯， 令到佢个人变咗。嗱，呢个观察我觉得系绝对正确，亦都好少人咧从呢个角度去睇。所以我就话黄永平系一个有观察力嘅官员就 系、 是、咁。 即系所以咧，你嘅意思就系其实 佢喺 政改嗰度已经系属意佢 喺政改失败之后，其实佢已经闻到阵味系咩咧？六八九有机会被中央放弃。嗱，你要记住佢最大嘅保家。其实是董建华 啊， 即系所谓嘅揽佢嘅人啊， 啊， 无论系 physical 同埋政治上揽佢嘅人，都系董建华 啊。 佢冇线嘅喺中央。 其实大家都记得噶啦，大家都有一个，我哋好似做节目都讲过，嗰阵时董建华咧，其实有放弃689嗰个嘅迹象嘅。 系，我哋见到已经系讲过， 讲过。 所以我就话689之被放弃咧，唔系话突然间佢个女行李门啊，完全唔系嗰样嘢。我觉得系政改之后咧。北京就做咗各样嘅形势研判之后，发觉呢个人自己搞嘢 啊， 自己搞嘢之后咧，包括向泛民收风， 嗯， 都有， 嗯， 甚至派冯毅向民主党收风 啊。 好啦，当时佢嘅研判就系咩咧？如果呢个路线由689执行落去咧，我控制唔到佢啊，我唔知佢玩到几大啊， 系啦， 特别喺港独问题，我都唔知佢玩到几大， 嗯， 我都唔知边啲人系佢吹鸡嘅， 嗯。 好啦，去到咁嘅地步咧，中央对佢个 integrity 就有咗怀疑， 嗯。 我觉得呢个先是最根本，然后跟住再数下吴咎飞，所以我就话中央不支持689呢个信息咧，系同时去咗几个人嗰度， 嗯， 一个就系支持曾俊华嘅李家， 嗯， 一个系咩咧？一个去咗奶妈嗰度， 嗯， 嘅揽奶妈嘅董建华， 嗯， 两个我觉得都知道， 嗯， 习近平对689有意见， 嗯， 喺政改失败之后， 当时咧，于是咧。 我想各个有即系所谓有呢个野心嘅人咧，就开始觉得呢个机会啦。 嗱，我觉得当时你问西环系咪咁确实知道习近平对六八九嘅睇法咧？我觉得未必，佢仍然系谂住咩咧？辅助六八九连任系最符合西环嘅利益。所以奶妈去到最后尾就话：，哎呀，我唔去啦，我唔去啦。咁样，佢见到西环系咁拱六八九嗰阵时咧，佢摆出嚟嘅姿态就系咁。嗱，如果佢去，我唔去。呢样嘢其实系 please 紧共产党。共产党要求 机会赢啦， 唔系共产党要求嘅咩咧？就系组织纪律 啊！ 组织纪律就系话我系大佬，我话换人你先好喐。胡须嘅死罪唔系颜色革命，亦都唔系呢个勾结泛民，亦都唔系勾结外国势力。如果系嘅话，一早斩咗佢头落嚟啦。大佬佢做财政司噶嘛。胡须嘅问题咩咧？就系、是、我未话放弃六八九，你先喐。就算你识飞，我都唔会用你。嗱，呢种就系好多人揣摩唔到共产党嘅用人 啊。 共产党用人是什么呢？我明知你是啱的，我明知你是好的。不过如果你冒犯了我绝对的权威的话呢， 你记不记得那套戏、啊、 你就没运行了。 啊，周润发做皇帝那套戏、啊、叫做什么、啊、 满城尽带黄金甲。 是啦。他的仔要我，我给你。 我给你才 好 要、啊。 我给你你才要。你不要问我拿。 是啊，他仔都杀完。现在胡须的问题不是所有文汇报所讲的都是假。如果中央没有 waiting,那个位置根本就不会落到去胡苏贞手上。甚至有人周围放风说这个胡苏在美国那段时间有几个时期啊不清不楚交代不清楚，这个都是假的，我觉得。 啊、所以 真正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我准去看看你问我拿嘛。 啊 咪就系呢样嘢咯， 同埋劝唔退嘛。 係啊，劝唔退嘛。 嗱、 啊、 所以呢我话我嘅分析呢都系嘅，我觉得都系而家嘅表面迹象，你包括曾玉成。呢一两日出嚟讲嘅嘢啦，都开始归边啦。佢党员嚟噶嘛，大佬。当真系佢都闻到阵味嘅时候咧，佢都要归边噶啦。即系嘅意思，即系都知道，呢个林郑月娥咧就系中真系中央嘅意思啦。咁样，咁佢就觉得即系讲咗一啲同佢之前好唔同嘅说话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个迹象咧系显示出，我都同意嘅，就系话其实中央一直系属意。是林郑月娥而不是胡苏贞。好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讲个我觉得个判断是什么呢，现在我说仍然是有变数，个变数除了是我们之前上即是第一个环节所讲的就是选委心态，我们是估不到的，因为他们是一个人来的。那个转念之间那样东西去到那个投票当日呢，他的转念之间呢你是不知道的。好啦，这个是一个变数。第二个变数是什么呢，现在呢林郑月娥那个底子已经出晒嚟啦，即系嗰啲负面新闻咧，未必系嗰啲嘅上一届嗰种嘅叫做 丑闻 啦， 唔系丑闻， 而系咩咧？有关嗱，一阵阿世良可以补充，因为你上次话你会再讲多啲，就系话真系有逃亡潮，公务员逃亡潮。第二就系有关咧呢一个嘅民主派啦。点解咧？我咁讲咧，嗱，我仍然觉得和风唔系假嘅。即是话呢王光亚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个嘅说法，就希望民主派都入去个建制系统嗰度嘅。第二就係话呢张德江落嚟又跟住俾四个嘅泛民主 围搭呢个 689。嗱、派返呢个嘅回乡证，呢所有嘅嘢嘅和风呢係希望所谓嘅有为政治之下 include 埋民主派入嚟嚟去对付港独。OK? 或者係叫做孤立港独。嗱、我觉得呢个嘅策略呢是曾经出现过，而家问题啦，呢个策略仍然存唔存在？如果仍然存在嘅话，佢就开始要衡量啦。起初我原意嗰个嘅阿林郑月娥系俾阿呢个嘅六八九咧，系能够执行呢个路线嘛？因为点解咧？阿林郑月娥同民主派关系不嬲都系几好噶嘛？ 嗱，所以我一早已经讲 嘅。咁而家要睇下啦，中央点样判断呢个和风路线系咪延续落去啦？如果你睇到 佢系要，如果佢要咁做嘅话，佢亦都要力挺林郑月娥做呢个位嘅话咧，佢只有一招后补，喺林郑月娥当选嘅嗰个礼拜之后调走张晓明。我估佢会咁做。嗱，呢个就好清楚 message 啦。 好啦，好清楚 message， 但我嘅判断系咁嘅，我仍然认为咧。而家你呢个嘅如意算盘咧，你可能会谂住我会做好多嘢啊，包括调走啊张晓明啊诸如此类。但系你唔好忘记一样嘢，今届最大嘅特别之处有一个叫胡苏贞高民望落选嘅话咧，啊同之前好唔同，因为呢一样嘢咧，连民主派都唔够胆行去 林郑嗰边啊？ 喂，你睇长毛嗰个下场， 唔够胆行去。系啊，我点够胆行落去？你话揾我做局长啊？你话揾我入去行政会又唔好啦，大佬。 有嘅，嗱，我话俾你听， 黄党都有啊，唔系汤家华咯。 奶妈嘅算盘就好简单，我话俾你听，奶妈一定有个复稿人选，有几个泛民嘅人会招揽，一个罗志光，或者系单仲佳，或者系呢个李华明呢类，佢离开咗立法会嘅泛民。但是我相信民主党都会企硬，就是说你们进去做官得，不过要退出民主党。 退出民主党，但是 划清界线。 这样都解决不到问题，因为为什么呢？逢就好像萧芳芳一样，现在这个阶段呢将会是什么呢？你三低的特首呢，哪个黐你哪个死。我的意思， 结果就只有周浩鼎与林林咯。 啊， 真的吗？喂，我想民政事务局长是林林啊，起码出来好过见刘光华，真的。 这个不难测度的，所以呢我说呢，如果有人来收风呢，集牌那些人来收风，我告诉你，即是你应该要知道以现在目前的形势呢，因为他民望这么低，然后跟着有一个高民望落选的胡苏贞的话呢，是没有民主派是愿意黐埋去，如果可以黐埋去的民主派，他都会被你好像萧芳芳这样，在民众的心目中呢就即刻 变成呢就废了，废了武功了。 即系如果真系，我相信好多共产党嘅人监听啦，就识听广东话嘅，或者唔 你肯定有人监听你噶啦，所以我专登咁讲啦， 翻译翻啲字幕啦，我觉得。喂，你连组织政府都困难 啊？ 你问我 系啊？嗱，你讲啊，大逃亡潮啦。 个原因咩咧？嗱，现届政府里边你睇到啦，高永文已经讲明啦，我嘅兴趣喺临床工作，即系话佢会翻去做医生，翻翻医管局 啊。 咁你而家剩翻一个蛋散叫张建宗。 嗯， 张建宗呢就是林郑其中一个最憎的官员的，因为他觉得张建宗废。 嗯， 但是呢他会起用张建宗做政务司司长的，为什么呢？我就找个废人摆在做老二。嗯，很多人呢不明白这个老二的哲学。 嗯， 很多企业里面呢，为什么你说一个 COO 这么废，为什么一个 CEO 会摆件这么废的 COO 在这里呢？嗯，因为他不会威胁到我的位置。 嗯， 他的民望对我没有威胁。 嗯， 所以呢他一定会摆个张建宗在这里做政务司司长。但是那条友是 command 不到政务官的支持。 嗯， 因为他的肺呢其实都出了名的，其实。 嗯， 好啦，跟住我就说政务官有一样东西叫做55岁提早退休。 嗯， 譬如之前的欧景志啊这些。 嗯， 就提早退休了。杨立门啊这些。他不是说特登走啊，所以张云正说没有逃亡潮是啱的。他只不过是本来60可以退休的，他提早走。 早 我告诉大家很简单的，就是黄浩源啊这个 batch 那些。已经是可以提早退休的了，全部都。 喂，你不要提那么多名，我怕你再打电话没人失，没人肯接你电话。 都不要紧的了，总之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敢接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方丈好小气啊，大佬啊，用乜嘢自己都未退休已经被退休了，是吧？ 你再提咁嘅名呢，一阵佢唔退休。 但大家要留意 ,55 岁嘅常备提早退休，这个是已经出现的了，我。 出现的 了。已经出现了。好啦，跟住你走咗一阵。咁你提拔上去嗰啲人咧，已經隔咗一重咯，即係嗰個能力已經隔咗一重。第二，我覺得就咩咧 ？Even 你要埋班嗰個司局長啊，都成問題。嗱，而家律政司司長拎咗兩個人，因為強國元咧已經唔用啦，奶媽。 嗯， 因為亦都係政改之後咧，周圍俾佢少噶啦。 嗯， 咁我剩翻而家有兩個人拎咗個名，一個叫鄭若華， 嗯， 一個叫莫樹聯，兩個都 command 唔到政治上嘅支持嘅人，唔係黃仁龍嗰種。 嗯。 系嘛？两个，一个就系曾经做过交资会啦， 嗯， technocrats 嘅律师，技术官僚嘅律师。好啦，如果你埋嗰个班底，嗱，我当你陈茂波，你话诶、哎，我要唔想咁阻 ，get rid of 陈茂波，我当俾个黄东胜你，你呢个咁嘅班底，黄东胜、莫树联， 嗯， 再加张建宗，对公众嚟讲系完全冇支持度嘅，系 冇支持度， 系完全冇支持度嘅。跟住你仲大镬系咩呢？你下面嗰啲局长啊，如果你俾嗰啲张国军啊、嗰啲周浩鼎啊嗰啲系仲大镬， 嗯， 仲大镬。咁你跟住张炳良佢走噶咯， 所以你都系支持林林啦。 啊，当然系啦，呢、這个就 永远都系支持林林啦。你 我始终都一个视觉系嘅人，做唔做得都睇得，系嘛？唔砌得都睇得。咁你谂下，如果你再数落去嘅话，你下一届政府，我写咁包单。立此全照，个民望一定低过梁振英个民望， 嗯， 成个政府嘅支持度 肯定 肯定低过 定， 因为大家记住梁振英上场7月1号嗰阵时咧，佢都未去到插水嘅， 未， 当时已经爆咗， 当时仲系正正， 同埋爆咗赤柱丑闻，但系都冇去到插水啊嘛， 未去到， 而家奶妈未当选已经大崩盘啦。 啊， 佢嘅民望，我就话今日呢个调查唔系最低嘅，系未完啦。佢嚟未来几日仲会插落去。喺咁嘅情况底下，你扶佢上去，只有一个后果，就系话咧，第一薯粉激进化， 嗯， 变咗激烈的薯粉。 嗱，浅蓝变浅黄， 浅蓝变浅黄，跟住咩咧？立法会里边重击， 嗯， 个原因就系、是、你想意图咧修补个行政立法关系，唔好拉布，唔好咁多肢体冲突。我系公民党，我系民主党，我去尽啲添。我话俾你， 嗱，仲有一样嘢啦，嗱，头先我讲话，嗱，你个和风咧吹唔响噶啦，嗱，唔好再谂住咧，即系话调走张晓明啊，令到西环做翻，唔系呢个西环做翻佢嗰个联络员嘅角色，就以为咧可以令到咧泛民系可以亲近翻呢、這个林郑，呢、這个唔会发生嘅。第二就系咩咧？如果举例，你系谂住咧修补嗰个所谓嘅建制派咧？是而家嘅林郑系做唔到呢个工作㗎啦。你今次呢你嗰个嘅选举工程做得咁丑陋呢其实建系进一步分裂咗个建制派第一。第二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建制派只会喺你弱势政府嘅过程当中去谋取利益如取如葵。佢点会喂而家如果林郑上场嘅嗰班嘅奴才嗰班嘅听你之笛嘅人仲唔围住佢嚟去上佢身啦一系就好似即系神探七鬼上身啦。 上晒㗎啦已经 系。系咪啊 如果唔系嘅话佢个竞选工程点会搞到咁啫。系咪亦都好简单好多人就赖呢样赖嗰样。嗱我觉得真系冇得赖嘅。呢、這个显示到林郑本身呢系唔能够升任做一个领袖嘅人物嚟嘅。因为佢个政治判断好有问题。 嗯。 我成日都话你见到西环咁样帮你助选你唔切割。跟住你见到咁多呢啲嘅人哋行呢个新媒体嘅竞选方式嗰阵时候，你应唔应该跟？ 嗯， 系咪？你应该行翻最老土嘅方法。 嗯， 系咪？如果好简单，如果橙同橙比，你死梗噶嘛。 嗯， 但如果你系苹果，佢系橙嘅，冇得比嘅。咁大家唔会咁样去睇嘛？顶你坦白讲，人哋去探曹星如，你又走去探英雄辉。喂，大佬，你都收下风先啦。英雄辉之前系同阿胡须揽头揽颈影过相噶， 睇到 喺呢个香港队对中国队嗰阵时候，结果咪濑嘢咯， 咪濑嘢咯，人哋掉头就走。 系啊，所以我话身边嗰啲人，大佬做嘢就懒惰，根本每一个。 仲有啊，你嗰种无端端落去咧，你完全冇背景咧。你话胡须真落去点解得咧？就好似你所讲，喂，人哋之前做开嘛， 部署咗咁耐， 人哋之前做开嘛，你唔好突然间做一啲根本唔属于你嘅嘢啦。 咪就我就话佢错晒咯，就系见到嗱，好简单。一翻去竞选办开会，每日一睇到胡须出咩新宣传，就问责啦。喂，戴建文你做咩噶？就闹爆啦。跟住人哋咪话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去捉总啊， 捉 总练波啊，咁样我哋去啦，咁咪中伏咯。 系咯， 系嘛？你又唔收下风？英雄辉系咩取向？ 嗱，而家咧呢一种嘅就话咧，奶妈咧呢五日咧，仍然如果以佢过去嘅 history 嚟，我哋可以 predict 呢样嘢，反而我都可以 predict 啦。即系之前我话呢一个嘅选委嗰个投票意向就难于 predict， 但系咧。呢、这个奶妈过去佢表现系可以 predict， 佢呢五日仍然会有好多 stupid 嘅嘢会做嘅， 因为佢唔觉得自己 stupid 啊嘛， 佢仍然有啲愚。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 stupid 嗰下，佢就唔 stupid 嘅啦，其实系，因为佢知道自己蠢啊嘛。 啊，所以我话咧， 佢咪唔会咁自我咯。 嗱，佢读蠢系咩咧？嗱，头先我都举咗啲例子啦，除咗英雄辉啲嘢啦。你又睇到佢喺呢个论坛嘅表现啦，包括头先所讲嘅无端端啦，胡苏贞个台面好干净啦，包括喺呢个记协嗰度咧，就叫做讲话 自己冇放过 吹风啦。呢啲全部我哋叫做自暴其丑。嗱，讲真，我都话啦，你个人丑咧，我就唔怪得你嘅。但系咧，你自暴其丑，即系将你丑嗰啲嘢攞出嚟咧，我就可以怪你啦，即系影响市容啊嘛。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嘅，我觉得奶妈同阿六八九犯咗个同样嘅错误 啊。 奶妈我所知咧，佢最 please 嘅 media 咧，其实系明报啊、南早啊、信报啊呢啲、 啊、 所谓主流媒体嘅知识分子报纸 啊。 明报曾几何时咧，亦都系奶妈最大嘅啦啦队嚟 嘅啊， 即系刘俊涛啊呢班人。但系今时今日，坦白讲，真正 swing 到个民意嘅唔系呢啲主流媒体，因为过去嗰几年咧，佢哋俾六八九咁样夹咧，已经冇咗公信力噶啦。 啊， 而家好明显就系话咧，新媒体系主导啦。胡须呢下判断咧好准确， 好准确 系咪？我亦都唔去 please 嗰啲主流媒体， 佢自己嘅媒体就已经系成为一个最成功嘅媒体啦，已经。 唔系佢个 Facebook 已经系啦，系啦。咁但系奶妈仍然行紧呢个旧嘅招数，即系话佢跟住佢上任之后嘅政府咧，其实系摆脱唔到。689的一些盲点，譬如什么呢？年轻人问题就是因为买不到楼， 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胡叔讲得很清楚，年轻人是政治问题。这个就看到两个人的政治 的 level 不同啦， 那个 level 完全不同。我说如果你共产党你真是讲政治的话，共产党最基本的原则是希望政治领导是识政治的嘛。你一看就知道揀哪个了，不用我们多讲的，真的。 但是呢，这个你这样讲，现在问题就是说究竟中央是不是对香港的判断就是一个这样的 level？ 这个最担心的就是他认为，即如果根据多维那篇文章和这个香港另一个文章，他认为呢为什么要揀林郑呢，就是因为呢他那个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竟然就是说经济啦、民生啦，即是这些问题嘛。青年问题他觉得是上不到楼嘛，上楼不到嘛。 喂，坦白讲啊，如果是这样的 level， 690现在民望很高啦，是不是先、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选举之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究竟什么是潜意识？